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227集《七情六欲》。风从窗户里吹进来，纵使这里一年四季都没有严寒，但冬夜的风依旧是带了些凉意的。冬至一动不动，坐在床边仿佛睡着了。后来什么时候失去意识他也忘记了，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上，一身干净，盖着被子，床边犹有冒着热气的白粥小菜，还有一个熟悉的人。 师父， 这一张口，冬至才发现自己喉咙撕裂般的疼，鼻子也塞住，声音闷闷的。他想了想，觉得估计是后来坐着入睡时被风吹得感冒了。 先喝粥，再吃药。 龙身若无其事，冬至却反而心虚，也不敢说什么，乖乖端起碗，一口把粥都给喝了，又接过对方递过来的水和药，一口吞下，忍不住陪笑。 师父，你怎么进来的？ 我有你房间的房卡。 那之前我抱着剑满脸泪痕的样子，他也看见了。对不起。 冬至秉着坦白从宽的原则赶紧先道歉。龙身看着他， 为什么发作也不叫我？ 我知道你为了我的事情操了很多心，也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也不想让你担心。 这件事上我不希望你瞒着我，你是我的徒弟，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收的徒弟，我愿意牵挂你，也不觉得是负担。 刚开始冬至还乖乖点头不敢应声，听至后来他忍不住抬眼望向龙身。 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人，我也有七情六欲，可能比普通人更淡更迟钝，但毕竟是有的。以前我也以为是被你的执着努力打动才会收你为徒，但后来想想，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另眼相看，又怎么会去注意你的执着和努力。 冬至正正回不过神，他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出现了偏差，头一回听不懂龙身的话，又或者他根本不敢往那个方向去想。龙身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 你要继续睡吗？ 冬至摇头。 今天天气还可以，下去走走。 冬至听见窗外传来的海浪澎湃，有点心动，就点点头。他有点感冒，龙身拿来外套让他穿上。冬至掀开被子欲下床，却忘了现在降头发作之后浑身无力，脚一软，差点就往前栽倒。迟疑片刻，他对龙身说： 师父，要不明天再去吧。 龙身看出他不想让自己背，大半夜的背着个人去海边的确也有点麻烦，关键是海边未必有地方坐。龙身顿了顿， 等我一会儿。 他说完就转身出去。冬至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，可十几分钟之后，龙身居然推来了一张轮椅。 先坐这个吧，上下也方便一点。 师父，你的别名叫小叮当吗？ 酒店有轮椅出借。 有了轮椅，出入果然方便许多。龙身还在他膝盖上盖上了一条薄毯，后遗症是别人以为他身有残疾，迎面而来纷纷让路。冬至在电梯里还碰见了一个小女孩，把手头的花送给他，说哥哥祝你早日康复。酒店前面就是海滩，夜晚倒有不少人在海滩散步，不过眼下将近深夜，游人寥寥，辽阔空旷携着海腥味扑面而来，令人胸怀顿时为之一清。白天还下过一场阵雨，夜幕便显得分外的澄澈，漫天星辰争先恐后地跑出来拱卫弦月，无需人工的灯火， 也自有粼粼波光。海浪一波波地冲上沙滩，旋即又迅速地退开，留下落寞的湿痕。一对情侣嬉笑着跑过，女孩长裙赤脚，长发被风吹起，遮住了容颜。远远地落在她后面的男孩子拿起手机，咔嚓一下拍下女朋友最美好的一刻。哪怕夜晚的清晰度不够，但那一刻也许已经印在了她心里。男孩子很快追上女朋友，两人在星月的见证下接吻。许是余光瞥见了冬至他们过来，女孩子有点不好意思，忙把男朋友推开，拽着他快步走远了。沙滩上留下了几串匆忙的脚印，潮来潮去，一下子没能将痕迹拂去，依稀还有爱情的味道。两人笑着走远，留下沙滩上几串足迹。冬至不由自主叹了一声，像是羡慕又像遗憾。龙深站在他身后，忽然出声： 你很羡慕他们吗？ 我只是为他们这样单纯美好的小幸福而高兴。高兴这世上终究不是每个人都求而不得，也还有像刚才那两个人一样，茫茫人海中寻找到彼此，情投意合，终成眷属。 你觉得这样就是幸福吗？ 应该是吧。有的人想要的幸福很多，全世界放在他面前，他还觉得自己能得到更多。有的人想要的幸福很小，哪怕看见海，看见星星，看见自己喜欢的人，都能快乐半天。 又一波海浪涌来，他们离被水淹没的地方尚有一段距离，不必急着撤退。但刚才那对情侣留下来的脚印几经海水浮扫，却几乎完全消失了。视线所及，小情侣也已经不知去向，也许走向远处的黑暗里，在悄悄着说着情话，也许已经回去休息了。他的目光追寻着他们的身影，心头莫名有点失落。忽然他眼前被一小块阴影笼罩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唇上便是一暖。龙身弯腰前倾，轻轻点了一下，在冬至浑身僵硬石化，无法做出任何回应时，他的唇已经离开。 那现在你觉得幸福吗？ 冬至定了定神，他几乎以为自己刚才产生幻觉，而这幻觉是如此真实，连唇上的温度仿佛都还残留着。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，旋即又加剧，他忍不住按上胸膛，生怕降头因此复活。 师父，你刚才在做什么？ 他的声音有点飘。如果不是幻觉，那么可能是龙深以为这是表达师父对徒弟的一种疼爱方式，又或者对方本来想吻的是额头或鼻子，一时没有找准方位，才产生了令人误会的举动。他开始为龙深想借口，然而对方下一句话却是： 我在吻你。 为什么？ 冬至恍恍惚惚，迷迷糊糊，他瞅着眼前黑漆漆的海面，似要看他们在波浪中开出一朵花来，甚至也一动不动，没敢回头，生怕一动就泄露了自己并不淡定的情绪。但龙深的语气却比他还不解： 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以为这样做你会高兴。 我高兴？我当然高兴。 巨大的喜悦潮水般涌来，他就像那串足迹被顷刻淹没，不知所措，觉得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，也死而无憾。 师父，我 但喜悦却瞬间化为剧痛， 像利刃一刀刀割着他的心脏，疼得冬至忍不住微微弯腰佝偻起来，疼得他双眼酸胀，急于流下泪来。龙身见他似有降头发作的迹象，弯腰就要把人打横抱起，却被冬至按住了手腕。 我没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